马加伯下第三章。昂尼亚做大司祭的时候，因他的热诚和极恶的心，圣城安享太平，人民无不奉公守法，各国君王都尊敬圣所，馈赠珍贵礼品，增添圣殿的光荣，连亚西亚王色楼科也以私人的进项来供给献祭时所需要的一切费用。但是有一个比尔家族的席梦，本是圣殿的管理员，为了管理市场的事与大司祭发生了冲突，他既不能制胜敖尼亚，便投奔到塔尔索人阿果罗尼那里。当时他正是切勒叙利亚和腓尼基的总督，席梦便向他述说耶路撒冷宝库的财宝富不可言，尽款多的无法统计，这一切与祭献的费用毫无关系，所以可收归网友。阿波罗尼朝觐的时候，便把别人给他述说的这项财宝告诉了国王。王遂派总理大臣赫略多洛奉命去没收上述的钱财，赫略多洛便立时启程，名义上是为视察切勒叙利亚和腓尼基的各城市，其实是为执行国王的计划。他到了耶路撒冷，受到大司祭和全城的欢迎，以后便说明他所得到的消息，并说明来意，继而询问这些事是否属实。大司祭声明说，库内的存款都是寡妇孤儿所寄存的，还有一部分是位高望重的托比亚的后裔伊尔卡诺所寄存的，至于全库的财宝并没有像邪恶的席梦传报的那样多，只有银子400塔冷通，金子200塔冷通罢了。此外，使那些信赖圣所神圣的人受剥削，使这举世所敬仰的圣殿与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受到侮辱，是万万不可的。但是赫略多洛因为受了王命，坚决主张应将这些财宝收归国库。赫略多洛便于指定的日子进去清查这些宝物，这使全城大感忧伤。众司祭都穿上司祭祭服，俯伏在祭台前呼号上主，求存款的立法者替那些存款的人安全保护这批财宝。当看见大司祭面容的人没有不心中悲伤的，因为他的神气和他面色的改变都明显他心灵上的痛苦。他惊惶失措与全身颤栗的态度，使人见了就明了他内心的忧伤。居民都成群结队的从房屋涌出，共同祈祷，因为圣所快要遭受侮辱。妇女都苦待素胸，塞满了街道，连身居不出的处女也有的跑到门口，有的爬上墙头，有的从窗户向外观望。大家都向上天举手哀祷，看见群众一起俯伏哀求，与大司祭的交心不安，委实令人可怜。正当人民呼求全能的天主保护存款的人所寄存的财宝绝对安全时，赫略多洛就来执行他所决定的事。当他与卫兵走进宝库的时候，众神和全能的主忽然大显异象，使那些擅入圣殿的人受到天主威能的打击，惊惶失措，不省人事。 因为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匹配备华丽的骏马，上面骑着一位威严可怕的骑士，疾驰冲来，前蹄乱踏，鹤掠多落，骑马的人身穿黄金的铠甲，同时又出现了两位英勇的少年，光荣体面，穿戴华丽，立在鹤掠多落的两旁，鞭打不停，使他身受重伤。鹤掠多落忽然倒在地上，昏迷不醒，人将他扶起，放在床上。这即是方才带着大批侍从和卫士来到宝库的人，现在却无能为力，为人抬出，公然承认了这是天主的大能。正当这人受天主大能的打击，哑口失声，绝望无救的时候，犹太人却同声赞颂上主，因为上主光荣了自己的圣所，方才还充满着恐怖惊慌的圣殿，如今却因全能上主的显现充满了欢喜快乐。赫略多洛的同僚便急忙恳请敖尼亚哀求至高者，使这奄奄待毙的人重获生命。大司祭害怕国王怀疑犹太人对赫略多洛下了毒手，所以就为这人献祭祈求痊愈。当大司祭奉献赎罪祭时，那两位少年又显现给赫略多洛，他们仍穿着同样的服装站在他跟前，说：你应多谢大司祭敖尼亚，因为上主为了他才赏给你活命。你这被上天鞭打的人，该向一切人宣扬天主的大能。他们说完这话就不见了。于是赫略多洛向上主献了牺牲，且向保全自己生命的上主许下大愿，和颜悦色地辞别敖尼亚，以后便率领部下回到国王那里。他并向一切人作证，他亲眼见了伟大的天主的作为。国王问赫略多洛下次派遣谁去耶路撒冷更相宜呢？他回答说：你若有仇人或叛国之徒，可以派他到那里去，即使他能逃生，也必饱受一顿毒打，才能回来见你。那里确实有天主的能力，因为那住在天上的是那地方的看守者和保护者，故此凡存恶意去的必遭受痛打和杀害。关于赫略多洛及保护圣库的事就是如此。